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三面经文第三行看起，立粗卧语而行失故，常负财宝无能轻夺，一切众会欢喜皈依，严戒信受无为惧者。这是波沃口啊，这个波沃口而行布施啊，所得到的殊胜果报。前面两句总说呢就不必讲了啊，前面说过了啊，就是常负财宝啊，无能轻夺。我们看这个别报啊，一切众会呀欢喜皈依，这是非常难得，就是与大众相处的时候啊，这个众会是许多人在一起啊，你都受到群众欢迎啊，这个欢喜皈依呀，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用这个词句来解释啊，你会换这个得到大众的拥戴啊欢迎。严戒信受啊，你在大众当中发表谈话了，大家都相信都能接受啊，没有啊畏惧，那就是没有抗争的啊，没有拒绝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是一个非常得人望的领导人啊。那么他这一份福德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波沃口来的啊。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些领袖啊，确实深受群众欢迎，这个果报我们就知道啊，啊他是怎么修来的啊。有些人的确有智慧，也有能力，也很热心，想为社会大众做一点事情，但是他跟大众相处啊，人家不拥护他啊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哦，这是过去生中啊口业上的问题啊，口业里头说话粗鲁啊，让大众听起来不舒服啊，所以就感到果报啊。纵然你有智慧热心为大家服务，大家抗拒你啊，所以圆满的福德了啊，面面都要做好啊，少一面都不行啊。我们真正懂得因果的道理啊，了解报应的事实，自自然然不用别人劝告啊，决定修十善业啊，十善业用在哪一个行门上都得到殊胜的果报啊。我们为什么不认真努力啊去修学呢啊？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这些毛病习气啊改过来呢？果然能改过来，无论是法佛法，真的是一帆风顺啊！啊，特别在佛法里面，啊，佛教导我们要向一切诸佛如来学习，啊， 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啊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这个苦难，广义的讲，十法界的众生都有苦，都有难。啊，十法界里面佛法界，那个佛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出离十法界，这个就是他的灾难呐。啊，到一真法界才算是你真正得到了安稳处了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究竟涅槃呐，这个究竟涅槃。广义讲就是一真法界啊，在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啊，就真的究竟涅槃啊，究竟里头圆满究竟，那是原教的佛果啊。那么初住二住分证的究竟啊，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证得的偏真涅槃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还不是分证的涅槃啊，这些理跟事我们都必须清楚，都必须明了啊。这些菩萨们声闻菩萨为什么要修行正果，目的何在啊？目的只有一个，为了普度一切众生啊，而修行而求正果的啊，决定不是为自己的啊。那么十善业道啊，是我们修行的基础，大根大本啊。我们的修行最重要的是在起步啊，啊，起步要做不好，前途就没有了啊。第二步你就跌倒了，就摔跤了。把十善业道啊，用在世出世间一切法上啊，这个地方是教我们，你看看这个经典，通大小乘呐，通一切佛法了啊。开端就教给我们将十善呢用在菩萨六波罗蜜上啊，布施得财宝啊，财是福啊，宝是慧啊啊，得福报得智慧啊，福报跟智慧圆不圆满，那就要看细心了啊。细心啊，细心就是十善啊啊，哪一种细心得哪一种果报啊，细心不能不修啊。细心不是一般人常讲的小小戒可以舍，小小戒无所谓，这话不能说啊。说话粗鲁一点，小小戒这个无所谓，哎，果报不可思议啊！你能够与大众戒出和言爱语，你得的果报是大众啊欢喜皈依啊，拥戴你啊！ 哎，你说的话别人欢喜接受啊。这是从小小界里头啊得到的果报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自己经验里面啊，或者是自己本人，或者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啊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对他对他们的干部，对他们的员工啊，能不能得到大众啊衷心的拥戴啊，我们是看这些果报啊。从果报啊，现在我们知道啊它是什么因造成的啊。凡夫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些微细的因性啊，大众对你好，这还能过得去啊。如果底下群众对你有意见，你就埋怨，怨天尤人，总觉得自己啊没有错，错都是别人啊。这个观念呢，这种思想就是大错啊。下面这一段，立无益语而心失故，常负财宝无能亲得，言不虚邪，人皆尽受，能善方便断诸疑惑。这是不其语啊。其语我们世俗间常讲啊，伶牙俐齿啊，很会说话啊，花言巧语啊，可是存心呢就不善了，欺骗别人。啊，诱导别人呢走向不善。啊，这些话好听，人都爱听啊，过失非常之大。那么其余有意的，有无意的啊，有意的罪就更重了啊，看他伤害社会的面有多广，看他伤害的这个影响时间有多么长，从这里结罪。如果影响的面很广，时间很长，这个罪过就不得了啊。他影响的面不大，时间很短暂，这个罪过就很小。如果跟大家举例子，最通常见的是割腰佛教没有到中国来之前，在古时候啊，割腰是每一个民族最原始的文化啊，再落后的民族都有啊，他都有他的这个歌唱，有他的舞蹈啊。我们现在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世界许许多多不同族群啊，他们的歌舞中国古书里面记载啊，观光旅游啊， 看到这个族群，看到这个国家，听听他们人民唱的是什么歌，啊，唱歌的内容，舞蹈的内容，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兴衰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古时候人呢，观察入微也。这些内容我们今天来看，如果与食卧业相应的不善啊，不善哪里会有好的果报呢？啊，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决定会动乱不安。如果这些歌舞内容啊与十善业相应的，这个社会一定好，一定是安定繁荣兴旺啊。到人家家庭里面，哎，你看看的家庭里头这些成员，他的谈吐言辞啊，他的爱好啊，这一家人，喜欢听什么歌啊，喜欢看哪一类的娱乐，你也就晓得这个家庭是兴是衰，能看得到啊。在佛法的标准，凡是顺乎性德的，这决定是善的，决定是好的啊，因好果报一定好啊，真的是因缘果满啊。啊，如果他的因不好，要想祈求好的果报，决定没这个道理。啊，今天在世界上，美国最强盛。啊，美国强盛真正的原因，我们读读美国的历史。美国历史虽然只有200年。前面100年好啊，啊，这个世纪初，啊，2000年代、30年代。我过去听方东美先生说，啊，他在美国读书，在美国教书，啊，他非常尊敬美国人，在全世界，美国人讲正义很难得，啊，很不容易。世界各国在中国想尽方法啊争取特权，只有美国人能够仗义为中国人说一些公道话。有他历史的渊源呐，前人积的德啊，今天能成为世界上一等国啊，将来还能不能领导世界呢？那就要看 他现在所作所为了。啊，你看看，在一个世纪之前，美国人在全世界受人尊敬，啊，受人赞叹。啊，那么现在，美国是全冲世界警察。惹起许许多多地区族群对美国人不满，啊，连美国政府都宣布，啊，美国人出去旅行要特别小心，啊，怕人家劫机，怕人家绑架，啊，把你当作人质，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为什么美国人走出去不会受到大众人热烈的欢迎爱戴呢？我们的言行能不能与十善业道相应？无论大看一个国家，小看一个家庭，业因果报都非常明显。这样明显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那就是愚痴到基础了。啊，我们能够不祈雨，这个祈雨里头现在最严重的就是包括的是细菌。啊，你看看现代戏剧的内容，啊，中国自古以来受儒家的教学，对于这些文艺艺术方面守住孔老夫子一个原则，思无邪。什么是邪呢？食物都是邪。啊，所以中国古老的戏剧，啊，诸位仔细去观察它的剧情，啊，古老的戏剧守住四个原则，那是社会教育啊，教导老百姓，教什么呢？忠孝节义。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看它的内容是不是这样的？啊，这跟外国的艺术不相同啊！啊，中国几千年来啊，这文艺界都守住这个原则。啊，包括地方戏剧也不例外。从前学校没有这么多，啊，学校教育不发达了，啊，国家怎样教化全国的人民，只有两赖戏剧够，啊，从来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哎，他很会做人，他从哪里学来的？看戏学来的。啊，所以从前这个戏班子，啊，各个地方去表演，啊，那是社会教育啊。啊，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，啊，舞台的戏剧啊，逐渐没落了，啊，都变成电视连续剧了。那么现在的写电视连续剧剧本的，他就不会遵守孔老夫子的原则了。那外国这个电视内容就不必说了。所以从前方东梅先生给这个 台湾教育部的官员说，啊，那是教育部官员向他请教。那一天正好我在他家里，啊，我听到他们谈话。啊，这个官员向方先生请教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，古时候罗马是世界上最强的，罗马也亡国了。所以他就向他请教，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啊，方先生毫没有犹豫，啊，不会像说考虑一下再答复你，立刻就答复，很干脆，电视。啊，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是电视。啊，他的电视内容完全是食物业。24小时的播放啊，啊，小孩、年轻人天天看这个东西，啊，在美国，小孩、婴儿，我看2-3个月，眼睛就张得大大的，就看电视了。你说这还得了吗？所以今天美国青少年的问题这么严重，他都不晓得这个原因出在哪里。出在电视，啊，现在小孩，啊，儿女杀父母，学生杀老师杀同学，啊，非常严重啊，电视造成的，啊，所以当时在台湾呢，方先生警告啊，台湾要小心呐，啊，如果不加以防范，要步美国人的后尘，那台湾也就完了，整个毁掉了。啊，这是属于其余啊。啊，所以不其余的果报，言不虚实。啊，绝没有虚妄的言辞。人皆敬爱敬受我，啊，别人能够尊敬你，能够接受，啊，你自己有善巧方便，帮助一切众生断除疑惑，啊，这是这个口的四种善业，啊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